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嫣。今天的节目呢，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嫣来了解一下哮喘病人能不能够做剧烈运动。 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疾病，急性发作时可危及生命。 无法呼吸它不是说短暂的，而是说持续的，持续好几天是这样，而且逐渐加重，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 换季流感高发，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实际上运动跟冷刺激一样，都是对身体一种刺激，刺激完身体会对这个刺激产生食欲。 一动就喘，反复咳嗽，哮喘患者该不该做剧烈运动？健康北京人精彩内容即将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主嫣。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本期节目呢，将带您走进哮喘，首先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今年53岁的李岩，每隔两周就要上医院找大夫看病。他还在孩童时代就得了哮喘，一直到现在。 我得支气管哮喘50多年了，我平时走路的时候没事儿，但是那个上下楼梯做一些剧烈运动，我就开始喘不上气儿来。周围环境一有变化，尤其有个风吹草动，我就会感冒，尤其是秋冬季节，我会感冒更频繁，不停的咳嗽啊，夜里睡不了觉。去年冬天我因为病情加重，所以住进了医院，真是给我生活呢带来很多的苦恼，影响我的生活质量。 反复发作的哮喘给李岩的生活造成了很多的烦恼和困扰，那么他的健康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这些问题又该怎么去解决呢？那今天的健康北京人呢，也为我们两位健康求助者请到了一个智囊团，让我们在体育和大健康的融合当中找出最准确的运动治疗方案。 郭晓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内科主任医师。郭建军博士，国家体育总局研究员，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郭威，体育融合指导专家组成员。 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李女士，请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怎么样从最开始因为患哮喘不能够做运动，到后来慢慢的发展成能够自由自在的，哪怕是做一些强烈的跑步这样高强度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从去年春节前后吧，我是频繁的感冒，不停的咳嗽，不停的喘嘛，我晚上根本就睡不了，不能平躺，所以就李主任那儿就收了我住院了。 他当时什么情况呢？是一个张口抬肩这种哮喘。 李光熙，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 咱们的气道呢都是一个孔径，就是像一个小竹竿的孔似的，但是他那个孔已经狭窄得很厉害，没有多少气儿能进去，所以他感觉到很憋，是痉挛，气道的痉挛水肿，所以导致了他的这种无法呼吸。无法呼吸它不是说短暂的，而是说持续的，持续好几天是这样，而且逐渐加重，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不能睡觉，他睡觉一睡着了以后，他喘不就能把他憋醒，所以他根本无法休息。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得入院，得综合治疗。 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疾病，急性发作可危及生命。全世界哮喘患者有3亿多，26%的成人哮喘患者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有过急性发作住院，获得哮喘控制的仅有28.7%。 所以啊，哮喘对于生命安全的威胁还是挺大的。那李女士，您刚刚说到了，您是在这个春节过后比较有一些很明显的身体的一种强烈的反应。那您之前的这个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我从小就是比较瘦弱，那个多病嘛。我小的时候体育课是免体的，只要稍微一动就开始喘，因为我是从1-2岁就开始喘，一直用药物控制，但是呢还是反复的发作。 首先我们说运动跟吃饭一样重要，没有任何疾病会说因为我有病我不能，我就不吃饭了。比如说哪怕是个胃肠道手术， 它确实不能进食了，也要通过输液的形式把营养灌进去。那么同样道理，运动也一样，甭管你什么病，任何疾病，在这个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就是医生控制住病的稳定情况下，他一定要恢复他的运动。 嗯， 那么像我们原来的时候，像李女士这样的，那么它会造成一个叫恶性循环。 嗯， 因为我难受，我一运动就不舒服嘛， 我就不动。 对，我就不动。第二个就是运动，我本来还挺舒服的，一运动会诱发哮喘，本来我还不喘，运动以后可能还会让这个哮喘加重。 那我肯定不动， 我更不敢动。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进行一些循序渐进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治疗。这个运动，那么所以说我们一定是医生评估用药控制住它的预防这个疾病发生情况下，我们再开展这个运动。 嗯， 那么这种运动的话，当然是一种全面的一个运动，绝对不只是动一动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一动，而且还要有一些强度的运动。 在医生的评估和运动指导师的指导下，哮喘患者需循序渐进的运动，并且要有一定的强度。 其实呀，在2018年亚运会上，就有一个新闻让很多平时关注体育、热爱运动的朋友们都感到特别的震惊，就是中国游泳女队代表选手刘湘夺得了女子50米仰泳的金牌，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同时呢还夺得了女子50米自由泳的银牌。但是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刘湘她本身也是一个哮喘病的患者。哇，那这个事情一出来，所有人都震惊了。那郭老师，您是怎么分析这样的一个，因为有了哮喘病，但同时也可以进入到游泳队的国家队，同时还能获得金牌，打破世界纪录，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我原来在国家队工作了很多年，可能很多的情况跟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的感觉不一样。原来我们认为一个奥运冠军一定是从小天赋很强，对，运动能力很强，所以才培养他当运动员，然后成为奥运冠军。我认识的很多一些运动员实际上是从小身体很弱，因为很弱，疾病缠身，家里说你去多锻炼锻炼吧，别学习了。像原来那个宁泽涛，他原来身体也比较弱，那么后来参加了运动，那么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冠军。像这种事情很多，所以我们觉得从小的运动可以改善你的体质，不是说你原来体质很弱就一定长大一辈子也弱，不是这样的，可以改变。 其实有一个刚才郭主任说的这个非常好的几点，就是从小不运动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李光熙，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 那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免体的小孩还在做这样的事情，说一个哮喘病人，那肯定是一运动就会诱发哮喘呢，那怎么能让他运动呢？其实这里头有个误区。那为什么这个小孩就会哮喘，运动了会哮喘？因为他的神经发育不匹配，就交感副交感神经对于咱们的气道的这种控制不平衡。 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疾病，急性发作时可危及生命。 无法呼吸它不是说短暂的，而是说持续的，持续好几天是这样，而且逐渐加重，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 秋冬季节流感高发，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我们有一位中国游泳运动员呢，获得了50米的仰泳的冠军。那这个中国运动员呢，他就是刘湘，他本身也是一位哮喘病的患者。 一动就喘，反复感冒，咳嗽不停，哮喘患者该不该做？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二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那刚刚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提到了哈，对于一个哮喘病患者来说，他平时都有可能面临着这个喘不上气儿的情况，那就更别说运动了，还是剧烈运动。那李老师，您在制定这个运动方案的时候，您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是怎么把这个可以边运动边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给他提出来的呢？ 李光熙，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 是最开始的时候，当时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们没法让他运动，对吧？我们只能把他的急性期的这种哮喘的症状控制好， 但是它总容易反复发作。那我们在缓解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加上运动疗法。 嗯， 这样的话，把它自己的主动的参与到它自己的健康管理中，参与到它的慢病控制中，然后我们控制它再次发作的这种频率。 嗯，那我们的郭博士有什么建议呢？ 郭建军博士，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因为他从小运动不足， 嗯， 他全身各个方面都会发生一些有关运动不足导致的运动缺乏症， 嗯， 那么比如说他的骨骼，一方面是因为用药的问题，一方面因为他运动不足，对骨骼刺激从来就不够，所以他也会导致骨骼不健康， 嗯， 那么另外的话，他因为运动不足，神经控制肌肉的能力也会导致很多的退化，那么这种包括不只是控制他的肢体，比如说动作协调不协调，这只是一方面，关键是神经控制呼吸肌， 嗯， 像膈肌、肋间肌以及整个这个胸肌，它整个呼吸不是一块肌肉，它是多个肌肉的一个协调， 嗯， 而这种协调它是要通过锻炼来更加的协调， 嗯， 而不是说天生的，这种锻炼的话，那么所以它要有一些有强度的运动，因为在这种强度下，各个肌肉之间以及脏器和肢体之间，它这种协调会达到一个比较高度的高的一个程度。 那针对我们李女士这个长达50年的哮喘病患病的这个过程，到底她的运动方案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自从去年春节因为哮喘发作住院，病情稳定之后，李岩每周一和周四的上午都会准时来到医院和小伙伴们一起运动，每次2个钟头的运动安排得满满当当，包括了力量训练、耐力训练、呼吸模式的训练，还有像站桩这样的传统功法的多种运动的组合。 挺起来，坚持10秒钟啊，使劲往后翻。 刚开始不行，嗯，刚开始每次都是照顾我，叫我怎么能把这口气喘过来，让我这样是吧？ 经过一年的运动锻炼，李岩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李岩的运动过程中，医生和运动指导师又发现了什么问题呢？ 从刚刚那条短片当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哈，其实李女士日常的这个运动训练也是非常激烈的，可以说是大汗淋漓，都具有这种高强度、高训练性的这种运动的项目。 从去年开始嘛，就是我病情稳定了以后开始训练。其实对于我这个一直不锻炼的人呢，其实当时担心也很大的，我主要是担心跟不上大家的节奏嘛。主任和那个教练一直给我开小灶，一直鼓励我，所以那个从简单的运动开始，从楼道里的慢慢的运动，现在我基本上能跟上大家的节奏。 那您自己感觉没感觉到自己身体上的变化？ 主要感觉就是我现在不怎么喘了，基本上没有感冒到现在为止，嗯，那个药量呢也在减少， 嗯，会比原来觉得有劲儿了吗？我看您刚开始这做这动作的时候还大汗淋漓的， 对，我现在上下楼啊什么的拿东西啊，嗯，都没问题， 嗯，好，看起来这大汗淋漓的，他的一些身体的指标没有什么异常的变化吗？ 没有，他这个经过这种运动训练以后，他的很多指标都在变得越来越好。 李光熙，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 他我们其实监测他的安全性呢，主要看他的是不是有呼吸困难的程度增加。他刚开始运动的时候啊，确实会有运动的负荷增加，以后呢他感觉到会有一个胸憋气短，是吧？ 嗯， 但是他只要坚持过去以后呢，他就很安全，而且他症状会越来越平稳。 那宋教练应该经常跟我们李女士进行接触，给他指导这个运动是吧？ 对，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就是运动心肺啊，还有这边身体功能的测试。 宋建军，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运动指导师。 他的力量素质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他的就是心肺的耐力可能因为就是呼吸的原因限制了他的运动能力，导致他就是稍微活动就会喘。另外就是通过一些简单的评估呢，发现他就是有时候呼吸模式不是太正确，就是会出现一些耸肩的呼吸，就是我们在吸气的过程中会出现微微往上抬肩，其实正常人吸气呢，应该是我们的肋骨往外翻，哎，通过气的下沉就往下移。但是你一松肩呼吸之后呢，气就容易上浮，就是呼吸比较浅。 是一种代偿， 对， 因为它 气道它的比较狭窄嘛，它就靠耸肩呢来把它的这个气道呢打开。 对，所以传统的体育它讲究叫气沉丹前，就是通过气的下移加深人的这种呼吸，加大你的肺活量。 嗯， 另外就是通过下移的让人的重心下移。所以呢，通过检测之后呢，我们就在后来的方案中呢，就加强了一些就是改变呼吸模式，比如说一些调息的练习，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心肺的耐力性的练习，去提高他的身体素质，改善他的这种生活质量。好，气的升降出入呢，影响我们的健康。那怎么去通过调气去加强我们的健康，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呢？首先，今天我们学习一个简单的小动作。首先，左脚开地，侧开半步，两脚开地。然后双手呢慢慢上举，在上举的同时呢吸气，好，慢慢下放，呼气，再来上举吸气，用鼻吸鼻呼，举到水平，缓慢放下，呼气。在家练习可以拿上矿泉水瓶，不要太重，因为我们三角肌跟肩胛提肌的力量可能稍微差一点，所以慢举。侧举的练习呢，每天呢做到3到4组，但不要连续每天做，隔2天做一次就可以。 林女士在服用药物的这段时间呢，身体上也发生了一些不好的反应。 是今年3、4个月份吧， 嗯， 就是主任给我开的那个验血嘛，等于我肝功能异常了。 但是它是因为吃的这个药物导致的肝肾损伤吗？ 对，因为很多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长期服用呢并不是对身体特别好处。那我们中药讲呢，自古就讲凡药都有三分毒， 嗯， 就是我们的药不能当成饭一样长期吃，那它还是有一定的肝肾毒性的， 嗯， 所以呢它长期吃了很长时间的药物，而且量又很大，所以导致它肝肾损伤呢逐渐的蓄积，所以它就发现了，哦，它转氨酶也增高了，它的很多指标都上升了， 嗯， 所以我们当时的治疗原则就是药物下降减少， 好 了，运动增加，我觉得症状是越来越好，没有说因为这个药物的减少而让它症状的加重。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最小干预的这个医疗原则呢，让它症状呢得到了控制。 过去咱们常常说呀，这个看病往往都是以吃药为主，运动为辅，但是在李女士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当中，我们发现其实是运动为主，吃药为辅。那我也注意到了一组数据的变化。之前呢，李女士是每天要吃5种药，但是现在呢，只需要吃1种药就可以了。其实这样一个药物的减少，对于肾脏啊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保护，可以减轻身体的负担，让通过这种自主代谢、自主治愈的方式，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他现在这药物就是已经减到一个基本上是，就是能控制他病情所需的最小的剂量。 好的，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从药量上有了一个明显的减少，从5种现在1种了，原来是口服的药物，现在只需要这个吸入的药物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就是说要大量的配合这种运动了。那这样来说的话，郭博士对他的运动的他的方案要求就更高了， 对， 得像吃药一样去运动。 没错，等于运动是良药，这也确实是这样。那么这个运动可以取代很多药物的作用，但药物不可能替代运动的作用，所以说特别强调运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运动提高他整个身体的健康，就不只是呼吸功能，你看他的心情也改善了，他上楼的力量也改善了等等，整个生存状态都改善了。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运动处方，实际上不只是运动，一定要考虑运动与药物的关系， 嗯， 运动与营养的关系，运动与心理的关系，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运动处方。 嗯， 当时咱们看那个短片的时候，您能看到， 嗯， 它这个运动不是目前市面上所谓的什么教一个简单的太极拔段锦，或者简单的力量，或者简单的一个蹬车跑步，它是一个运动的一个组合，它在这里头又有楼道里的跑步，又有那个传统功法，又有一些哑铃的力量练习，它是一个多种运动的组合。 嗯， 这个是它这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二个，特别重视病友之间的一个团队锻炼，它不是一个人各练各的，所以这个里头宋教练有很多的办法来把大家组合一块儿，大家一块儿练得很开心。 哎呦，这说的我都想去报名了。 像他用的原来一些控制哮喘的药含有激素。 那么这种激素对骨骼又造成了很多影响，那么我们的运动方案必须要对骨骼也要有一些相应的保护，否则的话就无法抵消这个药物带来的一些副作用。 咱们说了半天这个运动哈，那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怎么样去保证自己的身体不受到伤害啊，比如说这个防止跌倒呀，防止受伤啊，这些都是需要在治疗过程当中注意的重要因素。那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小窍门能够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在运动当中怎么样能够预防啊这个骨质疏松啊，或者是一些不正确的这个运动方式的一些小妙招呢？ 对，这个防跌倒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防跌倒当中很重要的是人的平衡能力，所以今天咱们先练几个平衡能力的动作哈。 郭建军博士，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那么在家里头锻炼一定要扶着椅背儿，或者有安全的情保障下我们来练一下。比如说吧，这么单腿站，这个是一个平衡能力的很重要的内容啊。单腿站，然后呢你来测量一下自己能单腿站多长时间。第二个叫单腿闭眼站，单腿那么还能闭上眼睛，那么看自己能站多长时间。因为这个一定要扶着点椅背啊，不要像今天这样。那么第三个最好是赤足光着脚，鞋袜都脱掉，通过这些来不断的锻炼你的本体感觉能力。因为人的平衡能力很重要，是和视觉有关系。问题是我们很多坑洼眼睛一旦没看见你就摔一跤，所以说我们锻炼的是没有视觉的情况下你还能平衡，这样的话有些坑洼你就不会摔倒，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刚才是静态的，那么动态的话就是脚尖脚后跟这么的，我们走直线啊，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来往前走，这样呢锻炼你的平衡能力。另外的话我们还特别要有一些，比如说万一摔倒有个趔趄，那么就这样的，一撑地，这种动作也很重要。因为万一你要摔倒没注意的话，这种动作你经常练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要似乎要摔倒但你有立刻能撑得住的这种感觉啊，左右来练一下。 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疾病，急性发作时可危及生命。 无法呼吸它不是说短暂的，而是说持续的，持续好几天是这样，而且逐渐加重，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 秋冬季节流感高发，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像原来那个宁泽涛，他原来身体比较弱，那么后来参加了运动，那么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冠军。 一动就喘，反复感冒，咳嗽不停，哮喘患者该不该做剧烈运动？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在刚刚的交流当中啊，我们也能感受到李女士现在的精神状态啊都特别的好，说话永远是这样笑意盈盈的，也能够感受出来您对这两位医生这个专家之间的这个互动也是非常的和谐。所以说是不是在您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两位老师也给了您很多，就是无论是治疗还是精神上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帮助呢？ 我跟主任和这个教练都是跟朋友似的，因为我们相处了一年多了嘛，他经常给我开小灶，我也是个特殊的病人，特殊的学生，经常是我去开药的时候，我复诊的时候，他们会在我病历本上写一些建议，或者是呼吸的练习，包括把小气道打通，这都是医生给我的建议。 好贴心呢，听起来。 我们其实就是这样，把病人呢作为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我们想的就是我们所有的疾病呢，治疗啊，三分治疗，七分调养，所以要给病人留一些任务，让他去完成。这样对于疾病的一个管理过程呢，是我们是共同的去对待这个疾病，而不是说啊，他是病人，我一定要把他背着。把你背到很远很远，一直让你依靠着我来去走，而是我更希望他能卸下包袱，能自己走得更好。 嗯，没错，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患者的一个心声。那像李女士现在这种情况哈，她现在已经在慢慢的通过运动来实现一个减药的一个目标。那在她今后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当中呢，还有哪些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以及呢，对于每次到换季的时候呢，就有很多这个哮喘的病人的病情就会加重。那对于这样的一类的大家的这个群体，您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建议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十月份开始啊，到明年的三四月份，那是流感的高发季。 嗯， 那所以呢，这个感冒就会对于哮喘病人都开始来侵袭来了。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咱们哮喘病人的诱发因素。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预防秋冬季的一个感冒的发生。 嗯， 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哮喘病人、慢阻塞病人，还有一些常年的呼吸道疾病的病人，要注意打流感疫苗。 哦， 另外一条呢，就是我们气候变得干燥寒冷了，这个干燥寒冷呢，也是诱发我们这个呼吸道疾病的一个发作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嗯， 所以你的家里啊要保持温暖湿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咱们的空气污染，这个雾霾天可能会在冬